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493集，咒杀。九王爷一张乌鸦嘴，刚说出诈尸俩字儿，周围几具尸体砰的就弹了起来，原地坐着。最诡异的是，有几具的胸口都已经被公孙划开了，血淋淋的，开膛破肚的，彻底死透了的，但却就这么坐着，别提多诡异了。赵普一把搂紧公孙。 你干嘛？ 公孙也毛了，他这会儿只是盯着那几具尸体看，想不明白为什么尸体会突然坐下来。他见了那么多尸体，从来没碰到过这种事儿。赵普搂着公孙不放，嘴里还喊：“ 诈尸啦！ 诈尸，你搂我干嘛？” 啪！ 赵普越搂越紧，整个抱住公孙就想抽他。 我扑你才对吧？你不是大将军吗？ 赵普愣了愣，撒手，随后张开怀抱。 那你搂我。 公孙白了他一眼，就要往尸体旁边跑，只是刚跑出两步，又被赵普从后面扑上来搂住。九王爷依旧扯着嗓子喊：“ 诈尸啊！” 赵普第二声喊落下的同时，瞬间院子里扑进来几个影卫，都连滚带爬的。紫影来得太急，脚下不稳，被门槛绊了一下，直接滚进了屋子。他爬起来，一眼看到验尸房里坐着的尸体，紫影学着小舞嗷呜一嗓子窜起来，扑住一旁的折影熊抱住。 娘，诈尸了。 谁是你娘？ 这时展超和白玉堂也赶到了，一眼看到尸体坐在验尸房里，五爷转身就要走，展超一把把人抓住。 哎，进去参观一下。 白玉堂一脸嫌弃。与此同时，林业火和邹良也赶到了，还有背着小四子来看情况的萧良。小四子捧着脸拍了拍萧良的肩膀。 小梁子，我们走近点看看。 嗯。 萧良就要往前跑，不过被随后赶到的欧阳少征和龙桥广拽住了。众人站在五座房门口，看着眼前的奇景，都只觉得费解。那几具尸体坐起来之后，并没有真如诈尸一般变成僵尸到处袭击人，也没再站起来有另外进一步的行动，而是就这么坐着，全身绷紧，还有些抖动的感觉。公孙莫名觉得有些不对劲，就想过去看看，但赵普跟八爪鱼似的抱得他很紧，就是不放手。公孙无语，拽他胳膊。 你干嘛呀？ 诈尸啊，人家害怕。 几个影卫嘴角抽了抽，他们家元帅这是公然耍流氓呢。公孙气得直踹他小腿。 你战场上什么尸体没见过？诈尸怕个毛啊？你放手。 哎，别去，小心被咬着。 没一会儿，院子里围满了人，陆雪儿和白夏都赶来了，阴侯还拽着睡眼惺忪的天尊，无沙大和尚据说听到诈尸后念了声阿弥陀佛，就翻身继续睡了。陆天寒忙着拽住兴奋的要来抓僵尸的陆灵儿，不让他来作怪，也没来。正在众人都盯着那尸体看的时候，更奇怪的事情发生了。就见那些僵硬的坐着的尸体忽然剧烈的抖动了起来。众人下意识的看了看地面，又感受了一下，没地震呢。 啊！ 正这时，就听到公孙惨叫了一声，众人一起望过去，赵虎也下意识的手一松，愣住了。公孙就要跑上去，但赵普回过神，一把拉住他，也不像刚才嬉皮笑脸的了，而是一脸严肃， 不准过去。 几个影卫都散开，警惕地戒备着那几具尸体。众人都缓缓地走进了五座房，就见那几具尸体突然干裂，满身的皮肤硬化之后，身上出现了无数的裂纹，之后随着裂纹越来越密集，尸体开始崩裂，不消片刻之后碎裂成了几堆泥灰。公孙张大了嘴良久，喃喃自语： 怎么会这样？ 这时庞玉和包岩揉着惺忪的睡眼走了过来，见众人都傻站在房间里，不太清楚是怎么回事。 为什么会这样？ 公孙想不通，去看那些尸体，但是一床一床看过去，只剩下了一堆一堆的碎裂灰土。 啊！ 就在众人惊诧的说不上话来的时候，却听到包岩突然喊了一嗓子，众人一起回头看他，就见他转身跑了。庞玉不太清楚怎么回事，就也追着他去了。众人都有些纳闷，包岩不是个怕尸体的人呢，怎么了？门口包大人和太师也刚刚过了，就看到包岩一头冲出去，急急忙忙往房间的方向跑去。包大人和太师对视了一眼，走到五座房也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。 先生，怎么回事？ 不知道，我刚才检查的时候还好好的，一切正常，可尸体突然就…… 找到了，这里有，我看到过这个。 这时就见包岩手里拿着一卷卷宗狂奔回来，众人都看着他。包岩走到了桌边，将手中一卷卷宗摊开，就见那是龙图案卷里头的一卷。之前包拯等人从黑风城转道赶来映雪宫的时候，包拯吩咐过包岩，让他找一块永州府一带有没有什么旧案可以一并办了。可永州府地方太小，近几年真的没有什么案件，所以包岩就开始往前边找。这不，他前几天刚刚看到60年前的旧案，其实也不算旧案，就是记录了一个未解决的怪异事件，也只是提了一笔而已。那个事件被描述成了咒杀怪案，因为年代太过久远，所以事件起因结果都不详，只是提到了60年前附近连续死了很多人，都毫无征兆，仵作也验不出死因，但是死后陆续出现了尸体碎裂化为灰土的现象，有人称是巫女落咒造成的，而这一系列咒杀案件的嫌疑人就是白月云。看到此处，众人都下意识地抬头看白玉堂。白玉堂一头雾水，首先他对白月云一点都不了解，毕竟隔的代数太多了。另外咒杀这种说法他也觉得不是很靠谱，何况还咒成了杀那么厉害。众人胸中又添了疑惑，公孙拿着竹签摆弄着碎灰土，十分郁闷。赵普见他没精打采的，就安慰他两句，指了指一旁托盘里的两个费。 瞧，不好给你留下两个费吗？也幸亏你连夜调查了，不然连一个肺都留不下来。 赵普的话说完，众人才注意到，虽然尸体是碎成了渣渣，但被公孙事先取出来研究的那个长了血水的肺却是十分的正常。 这么说， 公孙凑过去盯着那两个肺看了看，又回头看了看那堆泥沙，摸了摸下巴。 钱老大和钱老二的尸体呢？ 紫影指了指隔壁房间，众人一起跑去了隔壁的房间。出乎预料的是，钱老大和钱老二的尸体却是安然无恙。公孙围着尸体转圈。 不一样的死法吗？ 公孙轻轻摇了摇头。 给我拿些冰来。 没一会儿，陈星拿着个脸盆，里边放了好些冰渣跑了进来。公孙眯着眼睛抽出刀开始各种切尸体，众人都皱着眉头在一旁看着。白玉堂就觉得胃里翻江倒海的，有些不解自己为什么要站在这里看这些，不过他也走不了，因为展昭还抓着他的手呢。白玉堂无奈地看展昭，这也算展昭的某种猫性吗？看他为难的恶趣味。没一会儿就见公孙从钱老大的肚腹里取出了一样东西来，应该是胃。公孙将那个胃放到了盛满冰渣的脸盆里，然后剖开来，从胃里公孙取出了一样东西，那是一样不应该出现在胃里的东西，一颗完整的 珠子。那是一颗类似于白玉珠子一样的东西，滚圆滚圆，硬邦邦的，众人都不明白是什么。公孙又将钱老二的胃也弄开，果然也找到了一枚一模一样的珠子。公孙跑回隔壁，在那一堆灰土堆里翻找了一下，不一会儿被他找到了一个类似于蛋壳一样的东西。那是一个滚圆的壳，大小和那几颗白玉珠接近，表面没有光泽，却是空心的，边缘破了个洞，感觉像是刚刚孵出小鸡的蛋壳。 这是什么？ 冰种子。 什么冰种子？ 我只在医书上看到过一次。这才不是什么咒杀呢，而是彻头彻尾的毒杀。不是，确切地说是用毒将尸体毁掉。冰种子是一种下毒的方式，就是先将毒冻成一个小的冰块，然后在外面刷一层硬化的草药，再搓成团状，等草药硬化之后就会变成一颗珠子，感觉像是玉石一样。这种方法是为了用来下慢性毒的。 哦，意思就是这样的剧毒吃下去之后不会马上死，而是会等到毒液融化，融掉草药壳流出来，人才会中毒，对吗？ 嗯，但是这种冰种子在人死了的情况下，草药层破下来会很慢很慢，温度上升的时候会加速毒药冰块的融化。隔壁房间里的尸体先融化了，是因为我怕了，所以在房间里放了暖炉。之所以尸体会坐下来，是因为冰种子里放的是类似融骨尸粉之类的药物，尸体从筋骨开始往外硬化收缩，所以尸体会坐下来。而钱老大和钱老二的尸体一直被冷藏，所以这两颗冰种子都没有融化。还记不记得之前有人怀疑说是白夫人杀害了钱老大和钱老二，因为两人的尸体都是湿润的，感觉像是周身被冻成了冰，刚刚融化的。 这法子是为了保护这两颗冰种子不先融化。 嗯。 哎呀，那大和尚呢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